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呢个礼拜咧，咁呢两日啊，就其实讲真，有一件事就发酵咗好耐噶啦，其实就系、是，咁就系呢个所谓挂羊头卖狗肉嘅事件啦，系嘛？咁如果大家唔知嘅，我谂都比较少人知啊。不过我哋去咗片先啦，我哋都。 李正想喺动物生命纠察队嘅 Facebook 铺出嚟，话义工发现呢间喺元朗金辉径嘅铺头怀疑劏狗嚟卖，究竟系真唔系？不如问下老细。 如果我真系卖狗嘅，空我铺啦，拉我坐监噶啦。 老细仲有单为证。 啊，山羊嚟噶嘛，咩单子都有嘅。 佢话铺头主打做黑草羊，仲要净系入海南岛东山黑草羊，因为骚味冇咁重，而且入货嗰阵已经系冇头冇脚噶啦。 我地方细啊，我销售羊咧就系、是、要摊动啊，摊动先斩噶嘛，卖到出去噶嘛，都系咁。咁所以即系羊咧，烧到嘅羊咧话狗吓，咁啊听到隔篱呢个咧就系、是、嗰、那个洗衣铺只狗吠咧，话我哋劏狗吓，惨叫声。 老细话警察、食环都嚟齐晒，呢两日都开唔到档，损失惨重啊！ 搞到我而家都开唔到档， 系明 都点啊？我都唔知点啊！而家真系 系 嗰啲师奶抱住个狗，指住你嗰间铺头，卖狗肉，惨唔惨而家？ 但老细话都唔系第一次，旧年都俾人话过佢哋劏狗。 点飞过啦？我又冇钱冇剩。 听到老细无奈嘅笑声，班熟客仔都戥佢哋唔抵啊！ 未试过话，全部都系食羊嘅呢度。 俾人整蛊嘅啫，跟住食羊咁边度？ 外协话佢哋有入厨房睇过，虽然未能够确定系狗定系羊，但系附近都未有任何发现，亦都将啲相交俾兽医睇，因为冇四肢同头，未能够判断系咩动物啊。 好似食物之后食物。 好啦，咁啊呢單嘢呢其实就发酵到呢，咁啊係咪琴日定前日啊，即係呢个东张西望啦，就带队去即係做节目啦，係咪咁就帮呢一个阿陈伯啊，咁就还咗个公道，咁啊即係佢即係做呢个节目呢就当然係好鬼 juicy 啦，咁啊佢讲咗啲咩呢，又亦都俾呢个香港之报呢就大做文章，我哋又去睇下先，撳我呢个画面睇下先啦，咁咪做咗呢一个咁样嘅 post 啊，因为而家香港之报好犀利，咁啊借住呢啲嘢呢就哇即係烧到边个呢，就烧到 邝俊宇， 就老屈市民係咪 老世周融嚟㗎喎。 係啦，佢老世係周融嚟嘅。咁就呢个老伯呢就当然你见到佢爆喊啦，就干叔哭了係咪咁，而边一个系即係空托系边一个系老屈人嗰个呢，嗰个变咗邝俊宇喎。咁但係嗱，原来邝俊宇呢其实都 系。角色系咩呀？ 佢都系即系俾唔到啦，系嘛？咁因为其实大家头先都睇咗啦，咁其实系边个系主持者咧？就系呢一个叫做吓叫做吓，我哋睇下呢个先，哇，好霸气啊！就系呢一个咧，系咪叫喂呢个咩动物乜嘢啊？ 动物生命纠察， 动物生命纠察啊！咁就嗱。當然啦，其實佢即係呢單嘢呢即係俾東張西望做出嚟之後呢，咁佢就何來呀，咁就亦都即係呢個環即係呢個左膠啦，唔知點講，環保撚又好啊，即係動保撚又好啦，咁就有啲人話唔係動保撚啦，動保閪啦，可以咁講啦，咁就喺度話啦，喂佢係死撐嘅，其實就係公民責任呢，就係見到可疑罪案啊， 就舉報同埋通天。咁啊，店食肆咧，若係見到哇，若係如果係光明正大，就若係光明正大，就應該借我替他們引人注意，係注意啊！只有身有事的人才怕見光。我若日啊，即係其實應該係日日啦。我若日給人抹黑，你有冇見我要人道歉啊？冇喎、啊，從來都冇喎、啊，咁就咁樣死撐。 嗱，首先要搞清楚嗰、那個動物義工嗰個團體同何來係兩個身份嚟 嘅。係，但係佢有份啦、啊，應該有份啦、 啊。即係依家上網揾 Facebook 揾翻呢個團體又揾唔到㗎啦。咁啊但係應該最早出呢個 post 就係呢、這個嗰個動物義工團體係咪？ 咁然之後你俾東張西望做咗之後咧， 點解何來係跟？咁單即係根基咁樣就俾人即係因為佢真人真人上網啊嘛。 食環署咧，你了解過咁佢原本就屌啲食環咧就 hea 做嘅，咁佢之後了解過咧，咁亦都做咗啲測試啦， 食環 測試啦， 係話係 就話 係 羊肉嚟嘅，羊肉嘅測試係陽性嘅，咁即係證明咧，因為其實你本身唔知嘅。因為其實佢嗰條羊屍咧就擺咗、嗯，哇！出嚟大門真係好霸氣嘅大佬。 一開始睇都幾嚇人。 你又斬頭又斬腳，跟住然之後有啲人夜晚又話聽到咧嗰啲狗喺度慘叫嚇。 唔係你去好多嗰啲燒臘檔都係咁樣㗎，咁成隻豬都係咁樣斬頭斬曬手腳㗎啦。 但係你認到只豬啊？但係嗰只嘅身形即係羊同狗又真係差唔多。 唔係，但係你又諗翻轉頭喎，即係如果我養我。即係我養肥咗嗰隻嘢嘅話，其實同豬冇分別嘅啫。 係啊， 超遠體型差咁遠，羊豬成個人咁大、啊，大佬啊，狗啊，你點養？除非你養撞契嘅啫， 咁啊，即係其實你都冇乜好講啦，係嘛？你既然嗱、那個阿陳伯、啊、即係又即係食環署又同佢做咗測試啦，係嘛？而且就佢亦都攞咗一啲單據出嚟，係嘛？我海南島嗰度即係入貨嘅啫，係嘛？全部有單有據嘅，咁。喂，大佬，喂，你見到羊屍，跟住又聽到夜晚有啲狗慘叫，跟住你又聯繫到啦，你自己自我補完啦，就話，哇、哦，這個、呢一個咧就一定係你自己劏狗啦。其實講真，又好少又見到。你話大無私讓你擺喺嗰個門口，又好似真係好得人驚嘅。 唔係，但我即係我又咁諗，其實你即係 Facebook 好多言論咧。其實都係好fit人嘅，即係嗰啲咩內容農場又好啊，嗰啲即係台灣都搞到成個台灣自己本土都滿城風雨，就因為內容農場一單新聞啫嘛，都係一樣嘅。佢話滅鄉案咁，其實都係大陸一個網址做出嚟落假新聞，然後你搞到又要上到可能隔人大道去圍總統府咁樣， 真係啊！依單嘢真係話要罵臭呢個蔡英文咁樣。 唔係啊，嗱、那個， 落到最後係內容農場啊！ 阿希拉，你咪試過咯嚇、啊，即係選舉嗰陣時就話佢唔知話 經營啊披薩鋪，其實就係兒童色情，係 啊，喺度搞咗啲細路啊嘛，跟住最後屘真係有條友咧，真係見義勇為咧，自己持槍咧就踢門入去呢個披薩鋪啊嘛。系咪有人搞細路咁樣？ 但你諗下，我哋聽咧一定係覺得好可笑啊，或者即係你好似依單 case 咁，你要知道你要舉證一個人。咁當然我唔可以假設每個網民都係有呢個咁嘅法律知識、嗯，但你要舉證一個人，你唔可以就係聽到有狗慘叫，然後又睇到咧有個屍體喺度咧，就斷定人哋係劏狗咁係，咁樣係不足夠噶嘛，大佬啊！ 即係等於去咗阿曹總屋企，聽到有幾個女人叫聲，就唔代表佢搞女人噶嘛，即係睇 AV 咧。 你去佢門口度聽到話線上首家澳門賭場上線啦。佢唔係真係 賭 緊錢噶嘛， 睇 緊其他嘢噶嘛，咁所以你最多你梗係靠翻你嘅法政部門，即係你最多都係報警啦，即係最慘就係網民依家。 佢咪真係做咗咯，佢咪真係揾咗食環咯。 咁但 係問題 自己 又再 登機啊嘛，係因為班網撚自己要代替呢個舉證嘅責任啊嘛。但問題你冇咁權，同埋你根本唔專業。咁先大鑊啊嘛！喂，你見到楊師，當然你可以話，你其實你好簡單，你要投訴佢，你想查出個所以然，你唔一定要即刻網上面唱出去賣狗肉咁樣，因為佢有三點嘅，即係頭先講咗兩點，第三點係講咩？佢話啲網撚話已經揾咗動物嘅專家睇過啲相，那個係狗 啊， 喂，谂下根本嗰啲专家 留言嚟睇下先， 嗰啲专家根本又系佢。 睇啲留言嚟睇下先。嗱，而家我哋见到呢一个咧，就其实系佢哋啲支持者嘅留言啦。唔知系即系呢个 Becky Mo 喺边位啦？佢就话啦：，唉、哎，唔知睇啲留言嘅人有冇见，有冇啲人咧见过即系食狗，即系嗰啲被食用嘅狗肉嘅尸体啊？咁呢啲一个自称话系店主啊，店主啊，大佬，店主话佢有养狗， 咁多草别字真系 好捻多。 似系同一個人， 即系系啦，可能佢分身嚟嘅，即系唔會劏狗嘅人就會有人信，反而成條屍擺喺眼前就當睇唔到，羊系唔會咁厚身嘅，羊系有巨大嘅二頭肌嘅，羊對腳咧係比狗係幼細好多嘅，你哋見唔見？有冇見過啊？有冇見？你哋見過就嚟加工嘅狗屍就唔會話呢個係放喺台嘅羊嚟嘅，如果呢條係唔係狗啊，咁就唔通元朗。咁唔通元朗有老虎有狼？哇咁犀利！跟住何来点复佢咧？唔好教佢哋啊，教精佢哋啊！你咁样系 自己答自己嘅啫， 系咯？唔知可能系教自己教啫。我唔系嚟撑督谷主，但系因为咧，因为我有嘢要屌佢啊，谷主，你唔应该打草惊蛇啊！搵咩食物？嗱，即系好似阿边个嗰个月明言，你知唔知错咩嘢？你錯錯實實太啱啦！观察咁多人，自己搵咗咁多人嚟帮衬。哇！又再即系报爱协督察，由爱协报警，先至可以做 DNA 测试。你咩都冇得张相，你估人？你估系人都见过被食狗噶？今次就算有人报咗警啊，咩证据都冇晒啦。唔该，谷主你下次行动小心低调啦。咁放晒上嚟啊，开地球帖啊，乜都唔使查啦。跟住阿何来又点样答嘅？唔系我揾噶，系义工自己报咗警啊，同埋食环啊，自己自称老板女嘅啊，已经证明前日几日咧已经受查噶啦。哇！真系呢啲嗱，即系头先嗰个 Becky 咧系冇样嘅，咁唔知系咪嗰啲即系分身啦、啊？咁我最大问题咧就系我其实都觉得其实头先何来嗰个逻辑啊，就系话咩公民责任见到有可疑罪案就报警同埋通天。咁如果佢觉得光明正大嘅，佢已经多谢我引佢注意。身有屎人先怕见光，我日日都急怕抹黑，你唔见我 即系人哋冇咗几日生意咧，反而要多謝。 所以中国有嗰个通天眼系冇问题。 喂，大佬啊，人哋唔系个个好似你咁搞社运噶。你自己系社运人，你自己吓、啊，即系觉得即系呢个冇所谓，但系人哋系做生意嘅咋，其实系。 咪最大个问题咧，有个 point 啦、啊，曹总。 我有怀疑就老屈咗你先咩？唔通？ 喂，人哋间铺头系个招来就系食羊啊嘛。 唔系咯， 系。 咁系咪卖狗系平啲啊？ 唔系咯，佢可能就系话佢怪， 即系话佢变态嘅系咪啊？香港。 唔系佢就是。怪人头 好似人肉叉烧包咁样样啊！你以为系叉烧啊，其实系狗嚟嘅咁。嗰啲嚟帮衬嗰啲人咧，以为系食紧羊，其实你食紧狗。 唔系，但系即系我又咁讲啦，即系我唔系话教精人点样去点样啦。但系如果你真系有怀疑的话咧，其实你好简单啫嘛，你影住张相，攞过去警察又好，去食环又好，就已经投诉啦。因为点解？哇，佢咁样。有外觀尖、哦 嗯， 或者會唔會合呢、這個食環，即係食環署嘅衞生條例啊？咁樣人哋已經會去 check 哦，你賣緊嘅肉啦，同埋佢亦都會揾隨時都揾到證據。如果真係賣狗的話、 嗯， 因為你有殘骸噶嘛、 嗯， 你垃圾房都會有人知啦，啱啱啊？除非佢加重自己成本，將啲頭啊嗰啲賣唔去嘅，自己再要去埋屍，即係為咗買一盤香肉煲咁嘅生意，然後搞到咁多成本，合唔合乎成本效益？ 因為佢有單呢應該會有入口嘅 record 㗎嘛，唔通自己寫張單出嚟咩？ 係啊， 同埋其實我嗱一個問題，我就即係同大家傾下啦，即係佢覺得其實係劏狗嘅，係咪？咁而家呢警察咧，或同埋食环咧，就帮手隐瞒。 系啦， 嗯，哇！呢、這个大阴谋， 系咪咁样先嗱？ 呢个大阴谋， 即系个立论系咁样样啦。咁我就问点解嘅？ 到最后系咩？到最后， 最后嘅outcome系咩咧？嗱，我哋从政治上去分析呢件事啊。最后嘅outcome咧，被打击嘅咧就泛民主派。 系啊， 系啊。哦， 政治上， 原来你鬼嚟嘅。 你用政治上去分析呢件事，不其实。本身呢件事呢其实又唔系阴谋，就系唔打唔撞，因为一班动物爱好者呢就好紧张，咁所以你呢听到啲狗嘅惨叫声呢就紧张好正常嘅。 狗叫同惨叫都有分别嘅咩？ 系，但系你谂下狗唔系咁，呢个就系、是、 性幻想嘅嘢， 唔系即系。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呢，子非狗你又焉知狗之悲呢，係咪咁啲爱护动物嘅人见到狗仔啊好可怜啊，咁一定係第一个先入为主嘅啦。 係好正常，咁你去报食环又好，你去通天亦都好，但係你都係要解答一个问题嘅。点解食环署同埋即係政府部门要帮手隐瞒呢？ 咁佢话个 动机 喺边 先。个动机喺边咧？ 因为要赤化香港， 要第一啦，第二 咁样咯。 间铺头咧就系挂住系卖羊嘅， 系啊。 除非你话嗰啲 狗肉平啲啦， 嗰啲譬如个客咧，即系暗号要狗咁，要整嘅， 哦，即系咁你做私房菜好过啦。如果系咁样嘅话， 咁第三 去啲发廊， 佢话劏狗，即系现场有 live 啦，系咪？咁我諗佢其實可以去伏擊囉，呢樣嘢真係。 自己 咁點解唔做係囉，放蛇咪得。 呢度有冇啲特別啲嘅貨呀？ 第一個 point 已經係冇可能㗎，係唔成立㗎。咁去到最尾，即係點解攻擊鄺俊宇呢，就唔係話何來去配合佢咁樣做。只不過係 啱啱。死佢嘛， 啱啱去到即係有呢個契機。咁你見啊 何来冇人识嘅？ 阿邝俊宇平时就可以靠呢啲即系女士票，或者系一啲动物爱好者嘅票，就可以即系参选点都好啦。但系话今次仲唔可以一人刀成一块？但下次呢啲就可以即系一劈就劈死。 唔系即系呢啲系唔系呢啲唔系纯粹阴谋论啊？有公式噶，我咪引咗个例子，即系头先讲话蔡英文嗰啲，真系大陆系有系统咁样做的。唔系，即系各位听众唔好以为我喺度讲笑啊，喺度呢啲系有系统咁样做， 唔系你讲紧 足够导致你影响到你选举。 唔系你讲紧邝俊宇佢本身，其实你有冇谂过，即系早两三个礼拜咪讲紧咩店长猫被拉，跟住邝俊宇走去 波子啊， 系啊，波子走去营救啊嘛， 波子啊。 咁之后你发现营救到嗰只店长猫嗰个，其实就系刘国芬啊嘛，即系亦都系反映到，喂，其实你讲紧喂。透过呢一件事，泛民主派又好，建制派又好，都可以搞一坛权力斗争出嚟，黐线嘅系。 邝俊宇危险嗰样嘢咧，就系佢自己当咗自己一个动保超人。吓，喂，有人投诉动保超人出击啦，咁样。 但问题， 佢下下都上晒身咁样样。 但问题，我唔知道啊，邝俊宇喺呢一单嘢 个角色， 个角色同埋究竟入组即系。做咗幾多嘢，可能佢就係純粹保持關注。 我覺得佢嗱，佢唔係咁高調，但係問題佢係一個 figure， 呢個就係危險啦。咁而建制派要揾人搞嘅時候， 如果要屈嘅都屈到你， 梗係啦。唔係我搞何來有咩用？喂，呢條友，喂，呢條友傻嘅，即係同埋覺得呢條友喂冇價值嘅。咁但係我搞鄺俊宇唔同，因為搞鄺俊宇咧，其實佢可以無限上綱，佢可以燒埋落去民主黨度。 下次選舉咧就會即係你知唔知你令到呢個鋪頭損失幾多錢咁樣？你保唔保得翻佢就係咁唱佢。 咁一定 係 民主黨搞嘢啦。咁民主黨搞又係關肥佬禮事啦。咁關肥佬禮事又係關你外國勢力事啦。咁無限上綱啊嘛，佢可以一條龍咁樣樣，哇！然之後直倒黃龍啊嘛，即係其實你見何來其實都，唉，不你 唔係其實即係我奉勸，即係我知道咧好多嗰啲網民啊等等咧都有參與社運，對即係社運都好熱心啊，但係我覺得大家都要保持平常心 啦， 同埋清醒理性咯，即係你依單嘢我頭先大家都講曬，其實你要證實係唔係其實好容易嘅啫，但係絕對唔好自己變咗做法官啊！依個先慘啊！即係你唔好對揸住個鍵盤對住個芒，你又覺得自己已經成為咗法官，你又可以知透世事，然後就即係好似依個啊咩啊夜神月咁樣啊，有個死亡筆記俾你，就隨意加個人名上去咁樣去執法咯。 唔係佢哋可能自己覺得有自己嘅使命感喺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咧，其實你因為呢一單咁嘅嘢，你嘅處理手法咧，你老屈完人之後咧，你又唔認錯啦，咁以後人哋對你成當嘢咧。都會有個陰影喺度。 冇日成當嘢一接咗添啦。 係啊，你又刪 post 又成，又唔肯道歉，跟住死雞撐飯蓋。咁咪你其實講真，你因為一單咁嘅嘢，喂你成個 你成個團隊啊，你都要即係、就是、你都要執笠啊！其實真係你點搞、啊？你以後啲人講動保，喂，你會唔會老屈人㗎？咁樣 唔係動保有好多方式嘅、啊，但係如果你要去到即係、就是、要好豬心啊，或者要捉啲疑似殺狗劏狗嘅人咧。咁你要去咁捉喺香港咁樣，咁你又我覺得又太過，因為有執法部門去做嘅，你只要撥個輪都得㗎啦，或者你向區議員投訴都得。我都講咗話，你就係有外觀瞻或者食物衛生，你已經可以做到人啦。如果你真係要做，啱唔啱啊？咁、但我又即係又有一樣嘢好奇怪嘅，但係我知道講出嚟咧，就好多人都孖叉我嘅。 嗯，咁你小心啲啦。 咁 講先啦， 即係點解如果係愛護動物的話？你愛護狗，但原來佢唔係狗係羊，你又覺得冇事咧？ 嗯， 即係我純粹一個問題拋出嚟，哲學問題拋出嚟問大家嘅，唔需要有答案嘅。 呢、這個就好似 有呢個去解釋咗。 所以我亦都唔會專登去問何來嘅、即 係。喂，咁我哋再少少少少時間，我哋講埋阿朱經緯呢幾日嗰單案啦、我哋去一去片先。 朱敬畏涉嫌用警棍打途人的案件审讯进入第四日，报时讯号由苹果动新闻提供。 早知林退休先被控，朱 Sir 话 宁愿俾佢哋占我路啊！ 镜头前的朱 Sir 鲜明出众，明明当时仲有三个礼拜就可以退休前休假，朱 Sir 有冇后悔过呢？辩方大状都有问呢个问题，朱 Sir 又咁答： 如果我知道我因为执行职务个结果系好似今日咁，要坐喺度为自己辩护，如果可以有得拣，我宁愿佢哋当日要占马路就俾佢哋占马路，或者我应该向警察部申请唔好参与日风行动，因为距离我退休只系几个月。 朱 Sir 话：佢决定用武力之前，系真诚相信唔用武力冇办法达成合法驱散。强调现场群众干犯行为不检、阻差办公、参与非法集会等罪行，明显破坏社会安宁。呢两条条例都赋予佢权力，用武力去防止罪案发生。 唔好唔记得，我而家俾人影到我所谓袭击佢。我强调所谓袭击啊，系因为呢啲系报章讲嘅。 朱 Sir 嘅自辩可谓越嚟越精彩啊！想听多啲佢嘅快棍心得，记得睇埋另一只动新闻啦。问到阿朱 Sir 嘅政治立场，佢又话： 无论我有冇政治立场，我当奸嘅时候都系中立。 我对所有占领运动嘅人冇仇啊！聆讯礼拜五继续，轮到控方盘问朱 Sir。 我好鍾意呢位朱 Sir 讲嗰句呢，就真係话你唔好睇佢哋好 active, 好 passive, 其实佢哋好 active 㗎。咁即係另外就见到佢就话其实你见到呢几日嘅策略呢，其实想将佢个人嘅荣辱，将个人佢呢单嘢呢，其实係想同成个警队一起揽炒。 嗯， 咪就正常啦，系嘛？喂，如果系咁样嘅话，我不如我即系我申请唔参加呢个日风行动啦，系、嘛？同埋就系话，喂，即系 如果早知系咁要上庭咧，就不如唔好即系处理占中有得俾人占领啦。 系啦，有得占领咯，系嘛？即系呢啲嘢嗱，我觉得咧，我听完咧系开心嘅，因为确实咧， 因为佢终于觉醒啊嘛， 佢唔系出心底话啦。 其实呢个其实确实系你梁振英将呢一个警队作为一个政治磨心嘅结果嚟噶嘛，吓、 啊， 即系讲真，佢有不快，佢有不满，我觉得应该系仲尽扫心冲情，系、嘛？不过今日咧就见到佢上庭啦，咁就搞到另一位即系 TVB 艺员啦，系嘛？好笑，即系佢边个叫咩？而家拍紧剧嗰个叫咩名啊？屌你，啲人唔认咗佢为呢个阿朱经纬，但系 其次啦呢、這个。喂，但系我觉得呢单嘢佢其实讲出呢个朱 Sir 咧，虽然大家都觉得佢死敌㗎啦，都系坏人，但系佢讲出咗好多警队里面重点嘅。 其实系 即系佢讲咗话喺学堂点样 change, 或者讲緊平时点样去灌输警察去点样做嘢呢、其实系爆咗好多料。 嗯， 原来喂警队原来系即系对于示威或者執法呢，其实真系乱嚟嘅。佢可以佢讲话，喂，即系喺上庭度，佢就自辩话我自己执行紧乜嘢法律，乜嘢法律。咁、那个控方嘅律师就问：，喂，你其实呢啲讲嘅嘢 系咪你而家因为俾人告事后先补翻嘅？佢可以话呢、這个呢啲法律虽然当初冇啊，我都冇咁谂到，但系一直都喺个心度。 嗯， 你反映到咧，警察执法，即系我哋以往咩示威集会啊、嗯，有冲突都好咧。 嗯， 好似我成日问啲即系对质问啲警察都好，喂，你依家要拉我哋或者围住我哋唔俾我哋行啊，或者点解呢条路唔行得？你是根据乜嘢法律啊？永远啲警察系答唔到你嘅， 喺、嗯、心里边因为 系啊，因为点解咧？佢系到最后拉晒你哋啦，啊，做晒所有嘢啦，之后佢先至去揾你个去 justify 自己做嗰啲乜嘢，即系好似我俾人告袭警一样嘅。喂，成单嘢乜即系过咗好耐噶啦，连当日个警察自己簿仔都冇写到，冇向上司讲话自己俾人袭击，但系。到翻到去啲大 Sir， 喂，我覺得要揾人嚟告下喎，啊，依、這個行動又點點點喎，有衝突喎，咁咪睇片咯，睇下邊個角度啱咪坐咯嚇，襲警。但係當初執法嘅時候，從來唔會講話我而家拉你襲警啊，或者我而家拉你非法集會啊。嗱、啊，當然你可以話咁好平常啫，但係你就翻去依單 case 啫嘛。朱 Sir 如果佢今日唔係俾人告，係有人照的話，個個喺度問，一哥會即刻出嚟話。因为呢班咧唔系普通嘅市民，系乜， 其实系使咗佢脑啊！ 其实你社会有边个人真系会告个警队一哥？有边个真系会 JR 啊？佢就系搏你唔会做呢样嘢，只不过系呢单 case 偏哦冇人再肯出嚟撑，冇警队嘅人再出嚟撑，阿朱 Sir 未攞嚟祭旗啊，未做咗替死鬼啫嘛。啱啱啊！咁佢咪攞翻自己嗰度出嚟噏咯，咪露咗底牌咯。 唔係嗰單嘢，亦都係太大單嘅。你諗下，即係蘋果又好，明報又好，其實佢哋都影曬相。喂，而朱經緯呢一個名啊，其實係講係出現咗咁多年。喂，只不過係講緊呢個監警會拉布拉咗三年，喂冇得再拉落去，你先至走去繼續告嘅啫嘛。 係咁，但係即係喂，其實你而家阿朱經緯先醒，我覺得已經好似 佢今日嘅辯詞就係話啦，佢即係佢唔知邊個係行人啦，係嘛？咁佢即係嗱，如果佢搞錯咗，咁咪 sorry 咯，係嘛？ 一句 sorry， 但我覺得即係阿朱經緯都 即係佢哋其實 thank you 硬， 即係所謂嘅執法部門咧，或者紀律部隊咧，即係佢哋執行所謂執行任務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耳熟能詳嘅一句嘢就係 this is an order， 係啊， 係。 咁就其實就唔理個 order 係咩嚟，即係好似頭先阿金英咁樣講， 合唔合憲，合唔合法， 即係拉你，咪拉住你先啦，老細叫我拉你啊嘛。 喂，但係咁樣喎， 但係嗰個拉你嗰個原因或者嗰個法規個權力係點樣俾佢嘅咧，係冇嘅。 係啊， 所以啲嘢成個 order 其實係即係任佢冇啦。 佢咪搏佢搏你，唔通你真係個警察都告咩？你告得入先算啦，等等啦。但係依個 翻轉喎， 依個其實就係我哋好知名嘅一個叫做咩？路西法效應，就是你本身你冇諗住做壞事，但係因為你有公權極力，你就會越嚟越癲失控，之後你可能做咗一啲你自己調翻轉先諗到，係我咁樣係做錯嘅。其實一樣啫嘛，佢而家都叫做半懺悔啦，就話如果早知我今日要上庭，我寧願俾市民佔領。其實係你做咩要孭上心啫？喂，如果你話見到人群就好有可能咧，就係群眾就係會佔領嘅話。喂，呢个系政府嘅责任，政府首先就宣布旺角宵禁，咁你咪随处拉人，随处打人咯，因为犯咗宵禁令就已经系犯法啊嘛。咁冇呢样嘢，你点可以认定嗰个人系犯法呢？ 咁其实阿朱生其实系反证咗一样嘢，其实一直以嚟喺占旺或者占中政，即系警察其实系应该冇权去咁样对啲示威者。 冇错，啱啊， 佢反证咗啦，已经 系啊。咁所以佢最多即係所以呢單案我覺得可以， 所以我覺得我支持佢㗎，支持佢越爆越多，甚至乎同警隊同埋而家呢即係幫阿邊個幫阿即係阿蔣麗雲打工嘅阿曾偉雄呢就一齊攬炒 連兩官、啊、連薪資100萬，即係 你做 戰略 玩咗咁開心， 點解嗰日朝頭早咁多藍絲喺度撐朱經緯，點解唔見曾偉雄㗎？ 係囉， 去咗邊呀？ 佢當日佔領嗰陣時喺度講啊嘛，喂，即係同喂所有夥計，你哋冇做錯到咁樣咯。 喂，咁喂，今日又唔肯幫你出嚟撐，咁算咩意思咧？咁即係喂，所以喂，我哋佔領嗰人都一早講啦，即係叫啲差佬唔好咁笨柒啦。你明明呢個係 政治問題，咁咪有得政治解決咯。同埋就係當權者嘅責任嚟噶嘛。點解你哋當差你收份糧，點解你哋咁柒蠢嘅啫？點解乜嘢都攬上身自己去做啫？ 喂，你要搞清楚成件事先，即係喺差佬嘅角度嚟講，喂佢哋只係執法嘅啫。但喺當權者嘅角度嚟講，佢哋咧就只不過係呢個鳥虎避孕套同埋刺刺嚟嘅。 佢唔係執法。但先阿金英已經講得好清楚，佢即係執行 佢哋 嗰 order， 佢哋嗰個諗法啦，講緊 唔係啊，但係即係呢個阿龍，你呢個講法都未必啱啊，因為嗰個朱 Sir 喺庭上邊講啊，佢可以選擇申請同埋唔申請日封行動啊嘛，即係其實根本好多阿嗰啲 佢係有選擇嘅，其實佢係有選擇， 自己圍埋，佢覺得自己有咁嘅義務，即係佢可能覺得我當差就要處理呢單嘢。但佢冇諗背景，冇依、這個就係、是、即係你哋做警務人員又好， 唔知自己做緊乜， 係啦，即係你我即係好希望依、這個，我唔係話要恥笑佢哋或者質疑佢哋過去做人做咗咁耐冇 Q 用啦，但係我希望佢哋即係再諗下，假如香港再有同類事情嘅再發生，或者當你哋今日係一個轉捩點，係你嘅職業上面嘅轉捩點，你去重新考慮。你去工作 轉捩點， 同埋即係你去嗰個職責範圍係唔係你應該要去做咯？啱唔啱？你唔可以話因為 order 就絕對正確，你有啲選擇，你係可以選擇，你唔好淨係覺得聽啲阿 Sir， 因為其實警隊裏面洗腦都好嚴重。 嗯，係啊。 即係我有舊同學做過當差，佢都係話洗腦係好嚴重，淨係副警都洗你腦。 嗯哼， 莫果話你真係。即係你做全職警察，咁、所以你見到班差佬自己去參與日封行動，佢一部分係洗腦，二來就係佢根本冇咗個獨立思考。但我覺得依單 case 佢中嘅機會好大啦，但我都鼓勵佢做一樣嘢嘅，就係佢既然話依啲係學堂教嘅，係警隊俾你嘅指引，係警隊教你嘅。如果阿朱 Sir 真係唔好彩，要负上刑责，我建议佢请律师自己嘅名义去追究翻警队嘅责任。 嗯， 呢、這个绝对可以，因为佢讲明啊嘛，佢当初你警队俾嘅指引，呢、這个系日封行动，佢讲明日封行动俾你嘅指引嚟噶嘛，俾你权力啊嘛。咁应该唔喂，其实好简单、啊。喂，其实呢单嘢虽然大家好憎阿朱经纬，但系问题。朱經偉是其中一個棋子啫， 同應 成個問題是整個警隊和日封行動啊，邊個去處理嘅？應該是整個警隊咩噶嘛？點喂？唔通真係有個阿 Sir 自己無端端嗰一日著住制服周圍搏人啊？絕對唔可能啦、啊，因為警隊嘅編排同埋指令之下做噶嘛。我覺得朱 Sir。如果佢真係有覺醒的話， 朱 Sir 唔係花生台嘅，唔係花生足球嘅朱 Sir， 即係阿朱經偉係有覺醒，係即係佢真係有反省過嘅話，佢為咗警隊又好，為咗警察又好，為咗自己公義都好，佢如果真係中咗刑事罪行，去刑事索償，去民事索償，香港警隊。我覺得依個係必要做的，至少攞翻個事實出嚟。 我諗你唔使諗噶啦，呢、這個咧其實你喺你諗到呢一步之前咧，尤其而家咁多藍絲組織咧，喺佢演變成一個嚇、啊，即係成關係到成個警隊啊嗰、那個那個誠信形象嗰樣嘢咧，之前咧其實啲藍絲組織其實都可以同佢講數搞掂佢噶啦，係嘛？你維穩措即係嗱，講真，你而家你 張麗雲 係嘛？你而家咁嘅情況，其實你可以拗啲咩咧？係嘛？嗱，講真，你本。喂，你啊退休就係等死㗎啦，其實就係、是，係嘛？即係你而家最多只能夠係爭取，係嘛？ 長期咯，好似七警咁樣， 七警咁樣咯，係嘛？即係好啲嘅待遇咯，係咪咁啫嘛？你死就死硬㗎啦，係嘛？你同佢攬炒，你冇著數，係嘛？即係佢啲都咁諗，咁所以但係我覺得，即係其實呢單嘢，其實你作為同袍啊，你唔好話講即係佢自己啦，你當時有份參與行動嘅即係警員。其實我覺得佢哋係一個好好機會反思咯，係嘛？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啊，咁啊，多謝阿金英啦，同埋阿院長啦，仲有張張啦， 同埋蕭生啦， 係啦，同埋蕭生啦， 都有客串啊， 咁啊，係啦，咁啊好，咁啊希望咧就網聚啊見到各位啦，咁啊大家記得踴躍報名啦，都真係好希望，即係其實當日係會見到大家嘅， 好 ，OK，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